第二十课，夫妻吵架要花多少钱？有些夫妻一生气就爱吵架，吵架本身也许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可是它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和损失。 我和老公吵架了，原因是我走路时碰掉了一个茶杯。我还没来得及批评他东西没放好，他却说我走路不小心。我马上把他以前做事不小心的事一件一件说了出来，他也开始列举我以前做事马虎的例子。两个人越说越多，越说越生气，吵到最后，我们都失去了理智，开始摔东西。老公先摔了个破茶杯，我摔了一个好的。老公接着把茶盘摔了，我马上拿起茶壶往地上扔。很快，250元的茶具被摔完了。接着，我狠狠地踢了冰箱，他把电视机推了下去。事后一共花了修理费450元。吵过架后，我做饭也不让他吃，我又不是保姆，为什么要做饭给他吃？吵架后第二天是他发工资的日子，这次他不但没把工资上交给我，还到饭店里大吃大喝起来。每次走过附近的餐馆，想到他在里面大鱼大肉的吃，我就生气，气得肚子疼。不过因为两人互不说话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他。没想到他越来越不像话，晚上在外边不喝醉不回家。有一次他在路上去了趟公共厕所，就把自行车忘在了路边，打出租车回家，结果自行车让小偷给骑走了。看着老公一天天的浪费钱，我气得晚上老是睡不好觉，休息不好就上火，一上火就牙疼，吃了36块钱的药才好。因为睡得不好，我的皮肤也变差了，以前从不化妆的我，这回一次买了1000多元的化妆品。心情不好就容易跟人吵架，在公司吵了3次之后，为了向同事道歉，我又请了3次课，并邀请了其他人陪着，一共花了630元。半个月后，我跟老公终于和好了。我们坐下了一算，这次吵架前后共花费了我们人民币3200多元。为了一个茶杯花了这么多钱，还弄得两个人不高兴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要吵架的时候，就忍一忍，让一让。结果这半年没吵过一次架，节约了几千块钱。我们决定用这些钱全家出去旅游一次。小知识： 和为贵。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，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人和谐、人际和谐、身心和谐的理念。在家庭生活方面，中国人讲求家和万事兴，希望家庭生活亲友关系能够和和美美。在商业行为方面，中国人相信和气生财。在个人修养方面，中国人注重心平气和。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，也是对这一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。